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8月29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8，处于轻度拥堵级别。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怀柔桥到解放村桥，四上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也是车多路段。河北、天津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告别双站换乘，北京地铁1号线八通线今天起贯通运营； 天津两个新建高铁站宝坻枢纽站正在进行打桩作业，周梁站即将开启主体建设； 河北石家庄二环内做减法，石家庄火车站周边将变身网红打卡地； 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启动，永定河首次迎来长江水； 国际电讯，拜登表示未来一两天阿富汗首都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 美国多州新冠死亡人数激增超过50%，学校防疫轻率遭到批评。 文体资讯，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2021年服贸会将举办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 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本月开幕，演出将会持续到10月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进展。乘坐地铁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一站直达，无需在四惠站、四惠东站换乘，全程85分钟。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1号线八通线正式合二为一，开启了跨线贯通运营模式。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采制的报道。 早上8点多，1号线八通线自西向东行驶的一趟列车即将进入四惠东站，车厢内响起了提示广播。当得知1号线八通线实现了贯通运营，车厢里不少正准备换乘的乘客都兴奋不已。 方便多了，网上坐1号线你要倒，赶早晚高峰的话都上不去车，最少能就约20分钟左右吧。 它不像其他地方可能换乘会有电梯啊，上下的比较方便一点。它上下的都是楼梯嘛，肯定方便，少换了一条线。 北京地铁四惠站区站区长任林丽提示乘客。 一八贯通以后，四惠东站仅用了八通线原来的上下行站台，四惠站现在用的是原来的1号线站台。今天的客流呢很平稳，跟正常的咱们双休日的客流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第一天呢，好多乘客还不知道一八贯通这个事儿，还有一部分乘客呢不知道选择哪个站台。为此呢，我们今天早晨又临时加装了一只标志，联系了咱们的文明导员，今天也是特意为这个事儿在做引导工作。 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后，将同步调整首末班车时间，其中八通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约半小时。北京地铁工程建设管理公司徐田坤说， 乘客可以从副中心到市中心一站到达，大概是85分钟全程。我们可以实现灵活的行车组织方式，大小交流套跑。贯通之后大概还是按2分间各跑，所以现在我们对八通线各个变电站进行升级增容，逐步实现全线跑车之后最小间隔达到1分45秒。1号线八通线车可以实现共享，在整个维修维护车辆利用上效率更高了。 贯通后的一号线八通线将采取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大小交路套跑的运行方式。大交路为列车在两个终点站之间运行，小交路为列车在线路某一区段内运行。其中早高峰小交路为果园站到公主坟站，晚高峰小交路为古城站到果园站。 据了解，地铁一号线于1969年开通运营，2003年地铁八通线开通运营。这两条看似一条线的线路，多年来一直采取在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双向换乘的方式运营。作为通州区最早的地铁线路，八通线是通州居民进城最主要的通勤方式，高峰日通勤量能达到30万左右。近年来，受地铁七号线东延和六号线东段贯通影响，地铁八通线客流有所下降，但工作日也在20万人以上。 此前，北京地铁公司的一组数据显示，高达80%的客流在四惠或者四惠东站换乘地铁一号线，大量客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换乘，让通勤族苦不堪言。对于通州的通勤族来说，针对贯通运营的呼声和期盼一直不断。 去年九月，北京市交通委正式批复一号线、八通线贯通工程及调整运营计划。去年10月1号0:30起，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运营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昨天夜间，一号线、八通线跨线道接工程施工完成。今天首班车开始，两条线路正式实现了贯通运营。四惠站、四惠东站都将从换乘车站转为普通车站，两座车站现有的乘车方式也将出现变化。 具体来看，乘客在四惠站乘车时需要在现在的一号线站台等车，而在四惠东站则需要根据方向不同进入不同的站台乘车。其中，前往环球度假区方向的乘客候车站台不变，前往古城方向的乘客则需要到现有的八通线四惠方向的站台等候列车。原有四惠站八通线站台和四惠东站一号线上车站台将封闭，未来只在应急和故障处理时使用。此外，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之后，八通线的名称仍将保留，运营模式和现有的四号线大兴线相似。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新增的两个高铁站城际铁路宝坻枢纽站、周梁站日前全面启动建设。据了解，宝坻枢纽站位于京唐、京滨及正在规划中的津城城际铁路的交汇点，其中京唐、京滨两条城际铁路预计将会在明年建成通车。铁路开通后，宝坻直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仅需18分钟，直达滨海国际机场站仅需22分钟，直达唐山站仅需19分钟，将进一步缩短京津冀三地时空距离。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宝坻枢纽站正在进行打桩作业，周梁站即将开启主体建设。详细情况来听宝坻新闻的报道。 城际铁路宝坻枢纽站正在进行打桩作业，这座枢纽站位于潮白河南侧津潍公路与津冀铁路之间，是京唐、京滨及正在规划中的津城城际铁路的交汇点。车站为高架站，采用三条铁路共站设计，规划总规模为4台10线，含正线4条，高峰期容纳客流1500人。站点的外观设计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韵味，充分体现了现代感、亲和性和地域性。 采用了这个底向飞举的这样一个外观形象设计，然后对周边的土地也是集中化的利用，现场的能源智能化的能源管理，以达到我们这个宝坻站绿色高效。 位于京津新城的城际铁路周梁站自7月1日进场施工，施工方科学调配机械人力，安全高效衔接工序，针对控制性工程制定详细方案，细化施工节点，为大干快上打下基础。目前站房信号楼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站台楼桩基施工已经完成，即将开启主体建设。 周梁站设计最高聚集人数为600人，采用站房模式为侧下站房模式，旅客进出为下进下出模式，来保证了旅客的正常的疏通。现在是处于黄金施工期，我们现在也是两班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工期按期完成。 河北石家庄火车站周边的环境将迎来提升。日前，位于石家庄火车站周边区域中央绿轴核心位置的加农市场完成了拆迁。有着29年历史的市场，今后将被打造成为集中央绿轴、绿化用地、商业用地、市政道路用地为一体的全新网红打卡地。而市场中的商户们也在多部门积极协调和努力下，找到了新的经营场所。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宋潇潇、孟建辉发回的报道。 来到省会加农市场，大片的建筑物已经拆除， 残存的瓦砾用防尘网覆盖，只有原来茶城的位置还有工人在紧锣密鼓的施工拆除。加农市场始建于1995年，总占地面积约180亩，共有14家市场主体，占据桥西区城市核心，曾是许多石家庄人的菜篮子。但是也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布局不合理、管理不规范、四搭乱建的问题，让很多附近居民又爱又恨。市民王女士： 这周边环境啥的都不行，乱还挺脏的。 从外在形象到内在经营，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所以市场拆迁工作迫在眉睫。截至目前，加农市场调料、蔬菜、肉蛋及综合业态的商户已经入驻塔坛商贸城负一层的塔坛加农批发市场，并为商户争取到了负一年免半年、负半年免3个月租金的优惠。塔坛加农批发市场负责人李军龙： 很大一批的原商户都跟着我们整体搬迁过来了，这个数量大概有150家左右，9月初就会到达开业状态。 预计今年9月底前，加农市场将完成征迁。根据规划安排，加农市场拆迁后，80亩为绿洲绿化用地，43亩为商业用地，40亩为市政道路用地。地块改造完成后，新客站周边区域将得到升级，城市面貌、商业配套及市政配套都将得到提升。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即将在即。据服贸会执委会会展活动组今天介绍，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或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提升了承办机构、参展商、观众的用户体验，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据了解，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围绕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5大核心场景，包含了线上平台展示、3D 展台、云会议、云签约、在线预约等功能，提供了包括 PC、APP、H5、小程序、公众号等多端融合渠道。同时打通了健康宝、核酸、疫苗数据的在线预约售票服务，保障观众便捷安全的参展参会。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1年服贸会纯线上参展企业共有4357家，同比增长了40%。 此外，为了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研究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其中，在疫苗接种方面，方案要求没有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方面，鉴于德尔塔变异株已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毒株，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21天，没有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 在核酸检测方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要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全程参加服贸会的工作人员需要提供会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其中将于9月5号加做一次核酸检测。所有的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需要提供进京前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 人员管理方面，要求所有人员参展参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会展活动期间的人流管控，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在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技防手段的基础之上，在展馆内安排专人引导疏散人流，降低人员聚集风险。场地管理方面，强化人物同房，场馆入口处测温验码，加强通风消毒，对展馆、会场、门把手、水龙头、电梯、卫生间等重点部位进行环境监测核酸检测，每2天覆盖一次，确保活动环境卫生安全。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昌平区2区建设1周年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一年来，昌平吸引了1100多家重点企业领域的企业集聚昌平，56项区级创新政策落地，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到了政策红利。2区82个重点项目实现落地，26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29个项目成功签约。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在两区建设中，昌平区围绕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深耕细作，在促进科技创新中持续发力。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介绍， 截至目前，昌平63项区级政策任务已落地56项，完成率近90%，近100家市场补贴享受到了两区政策红利。 一批前沿突破性产品进入临床，一批创新药物获批上市，一批首创产品不断涌现，一批原创成果助力科技战胜新冠疫情。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生命源服务处处长靳毅介绍，昌平区与高博医疗集团合作打造的第一家以临床研究为核心业务的国际研究型医院，去年3月25号已经开工，目前总工程量已经完成了80%，下个月就可以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 研究型医院加速了临床转化的进程，建立临床发现、基础研究，再到成果转化，最后是临床应用，形成了这样的闭环体系，提高了新药上市效益，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化水平。一整套的要引进和培育适合咱们本土的医药健康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要以能源股为核心，在北京北部区域布局建设氢能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示范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保障处处长金鑫表示，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呀，我们将围绕制、储、用等关键环节开展12项的氢能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重点打造燃料电池、关键装备、商用车整车集成等产业聚集区。 一年来，昌平两区建设成效显著，产业优势不断稳固，首创性、开放性、引领性特征日益凸显，交出了一张亮丽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物流业受到了巨大影响，海运费用不断上涨，一船难求甚至是一舱难求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给外贸进出口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成本压力。为此，天津港航各部门携手，充分利用自贸区、综保区政策创新，打通双循环节点，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发回的报道。 按照以往政策，非保税商品不能存放在保税商品仓库，这就导致了疫情下急等仓储的货物没地方放，但大量保税商品仓库又处于闲置状态。东江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居海东说， 疫情背景之下，国际贸易量大下降，去年比较惨淡的时候吧，咱的仓库利用率就40%左右，今年就显得就更突出一些。 为了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港航各部门协同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2年前，天津自贸区就通过政策创新实现了海关分类监管，综保区作为国内政策最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可以复制推广这项政策。居海东说， 这项政策呢，打破了这个瓶颈，就是允许这些非保税的货物呢，通过非报关的形式，进入到咱们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之内，跟保税货物集拼分拨之后呢，或者是进出口，或者说呢出区返回到境内。 政策推广也让天津港内大批仓储物流企业畅通了物流环节，进一步缩短了物流距离。天津港东港物流总经理王天开说， 我们吸引了大量区外的货物入区进行仓储，包括纸浆、新金矿、汽车零配件等诸多大宗货物入区，仓库利润率提高到83%。 下一步，天津港物流板块还将在传统仓储物流作业基础上，不断延伸服务链条，增加质押监管、保税交割等高附加值业务功能，充分用足用好创新政策。东江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居海东说， 在推广分类监管的同时呢，东江海关积极推进了大宗货物分批出区和那个仓储区域灵活备案制度，可以达到7乘24小时灵活出区，给企业呢，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经过今年这几项政策的叠加呀，使这个区内企业一到7月份，东江区域盘活了闲置库存19.91万平米，存储的非保税货物呢，达到了24亿元货值。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水环境。永定河第一次迎来了长江水，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也正式启动。昨天，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来自湖北丹江口水库的南水汇入永定河。据了解，本次跨流域多水源调度将贯通北京三家店到天津区家店146公里河段，生态补水总量约1.4亿立方米，通水河长总计865公里。 据了解，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入渤海，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永定河地跨京津冀晋蒙5省区52个县，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域生态退化，河道干涸断流。 新一轮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首要目标，即是要把永定河恢复为流动的河。 2018年12月，水利部海委、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水务部门及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协议，加快恢复流动的河，促进流域水量调度向契约化、规范化、秩序化方向发展。通过生态水量调度，永定河干流通水河长已经显著增加。2019年实现官厅水库以上河北段、山西段全线通水，水头到达卢沟桥以下16公里，持续有水河道已经达到了490多公里。2020年实现了重点治理范围内通水河长808公里，通水河长比例达到93.4%，其中永定河北京段实现了全线通水。 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方面，天津第一笔双质押登记碳配额质押贷款实现落地。近日，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及滨海新区中心支行的指导下，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创新碳资产压平管理模式，在业内率先采取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排放权交易所系统双质押登记风控模式，成功为天津市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碳配额质押贷款。这项创新业务对于金融机构加快推进碳金融业务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再来关注河北，垃圾坑变公园，荒地建起采摘园。河北保定满城区于家庄乡庞村通过整治村容村貌，实现了华丽的变身。接下来，当地还将在教育及养老等方面发力，让百姓的生活再上一个台阶。详细情况，来听保定台记者张岩、杨梦林发回的报道。 走进庞村，干净整洁的街道两边，一排排民宿整齐划一，穿村的小河碧波荡漾，沿岸垂柳婀娜多姿。新建的庞村中心公园里，阳光的照射下，音乐喷泉的水雾折射出一弯迷人的彩虹。村民张喜贵告诉记者，这里过去是垃圾坑。 这俩坑，这垃圾几乎就叫填满，这去了你人都待不了，这个难为呢。 庞村的改变源于2018年，新的村两委班子积极谋划集体经济增长点，成立了合作社，把荒地改建成草莓、蔬菜采摘大棚，又筹资300多万元改造修复垃圾坑，建成集养殖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鱼塘，村庄变美了。村民们纷纷出门下棋、聊天、唱歌。离家20多年的村民乔大爷也从大连回到了庞村定居。 这几年我经常回来，为什么？就变化大，就感到回来以后心情也不一样了。赶一回来，他有一种亲切感。 今年庞村又投资160万元，修建村内主要道路12500平米，清理拆除私搭乱建54处，清理沙土砖石3000多方，一举解决了多年的遗留问题。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李延生说，下一步着重解决村里的教育和养老问题。 从小的时候有教育，教育有了，然后就业没问题，就业不用考虑了。然后老了呢，哎，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目标。 3D 热点，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夏天即将接近尾声，近期北京迎来晴朗好天气，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就了不少外出游玩和张张好照片。下周这种好天气将持续再现，不过花粉浓度渐高，有过敏症状的朋友要注意加强防护。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几天微风和缓，云层清透，各种植物竞相绽放，整个城市都变成了高饱和度的彩色画卷。没怎么热起来，夏天就过去了，这几乎是华北地区人们对今年夏天的普遍感觉。从数据来看，今年的北京也的确度过了一个比较凉快的夏天。从小满至立秋的3个月中，本市平均气温仅为25.7摄氏度，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也仅有30.8摄氏度，均低于近10年的同期水平，且平均气温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可以用凉夏来形容。究其原因，主要是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形成了天然的空调。最近两天，在强大的冷涡影响之下，气温持续走低。24到25号，本市的最低气温连续创下了立秋节气以来的新低，日温差也拉大到近10摄氏度。以常年9月9号入秋的时间来看，目前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真正的秋天即将兑现。下周北京依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优良。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下半年花粉浓度的峰值阶段，梨科、桑科绿草和菊科蒿属花粉都悄然登场。 这些植物的夏秋季花粉致敏性极强，在此也提醒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室外的花粉浓度较高，花粉过敏严重者请提前做好药物治疗，外出注意加强健康防护。 再来关注一下下周的路面情况。根据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的下周交通预报显示，下周北京市中小学将陆续开学，工作日早高峰将会从早上的7点半提前到6点45分。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此外，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也将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具体来看，9月3号到7号每天早8点到下午6点，朝阳区天辰东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东路交叉口到大屯路与天辰东路的交叉口，天辰西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到大屯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等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车辆和行人可经北辰东路、北辰西路、科惠南路、北四环路绕行。9月3号到7号每天早8点到晚10点，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北侧辅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关注 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8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96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了1例。 昨天，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宣布，从8月28号12点起，郑州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据中国铁路12306官网显示，河南郑州地区开封地区车站恢复开售进京列车车票，但需要提醒的是，进京旅客仍需注册北京健康宝，凭绿码进站乘车。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显示，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瑞丽市解告国门社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全国的高风险地区实现了清零。 再来关注汛情，28号以来，重庆降雨天气持续，6个区县雨量达到大暴雨，3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昨天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重庆长江沿线以及以北地区中的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日雨降雨量出现在巫溪县红池坝农场，达到231.0毫米。 受到降雨的影响，重庆巫溪、城口等地部分道路垮塌，低洼地带出现了积水，当地及时进行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和财产转移。水文部门预计，到明天上午的8点，重庆万州、开州、云阳、巫溪、城口等区县中小河流还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重庆的相关区县正在组织力量抢险救援。 再来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消息。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日前介绍，近年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盗猎藏羚羊案件的发生。保护区内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涨至7万多只。近期，藏羚羊大规模迁徙盛况再现青藏高原。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境内的可可西里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上个世纪80年代，藏羚羊在可可西里遭到了大规模的盗猎，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近年来，可可西里的工作人员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保护手段，为藏羚羊产崽和迁徙保驾护航。日前，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藏羚羊的保护等级已经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女子铁饼 F64 级比赛是中国选手今天参加的第一场田径决赛。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姚娟以44.73米夺冠，并再次刷新了 F44 级的世界纪录。她的队友杨月则以40.48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 今年37岁的姚娟是第6次参加残奥会，在往届残奥会已经收获4金。里约残奥会，她也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铁饼 F44 级金牌。参加多个投掷小项角逐的他，在铁饼、铅球、标枪项目多次获得世锦赛冠军。2019年世锦赛上，包揽女子铁饼和铅球 F64 级的冠军。姚娟的队友杨月也称得上是残奥赛场的老将。东京残奥会是他的第5届残奥会，他在里约获得铁饼 F44 级的亚军。 此外，在女子200米 T36 级决赛当中，里约冠军史逸婷以28.21秒成功卫冕。这一用时跑平了他自己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东京残奥会乒乓球赛场今天也迎来了多场金牌赛。在女单 WS4 级的金牌赛争夺赛当中，中国选手周颖以3-0击败印度选手帕特尔，为中国乒乓球队再入一金。而帕特尔也为印度代表团夺得了本届残奥会的第一枚奖牌。 据了解，周颖曾蝉联北京残奥会和伦敦残奥会 WS4 级的冠军，但是在里约仅获得了第5名。这一次夺冠对他来说算是收复失地。此外，在男单 MS7 金牌赛当中，中国队的严硕以3-1击败了卫冕冠军英国选手贝利，夺得了个人的第一枚残奥会金牌。 截至今天下午5:02，中国队以38金、27银、27铜，共计92枚奖牌的成绩领跑奖牌榜。英国队以20金、17银、17铜，总计54枚奖牌的成绩位列第二。俄罗斯残奥队则以14金、8银、22铜，共计44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名。 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情况。昨天中国队共获得了11枚金牌，其中在女子400米 T11 级决赛当中，刘翠卿与领跑员徐东林配合出色，以56.25秒的成绩卫冕成功的同时，也打破了残奥会的纪录。在男子投掷棒 F32 级决赛当中，来自河北的选手刘力以45.39米的出色发挥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 轮椅击剑项目在昨天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男子花剑个人 A 级决赛中，孙刚以15.7轻松战胜匈牙利选手奥斯瓦斯夺得金牌。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男子花剑个人 A 级半决赛中，孙刚曾经负于对手无缘决赛，最终获得铜牌。男子花剑个人 B 级决赛上，中国选手胡道亮和冯彦可继里约残奥会后再度在决赛中相遇，这一次还是冯彦可笑到了最后。女子花剑个人 A 级决赛，郭海燕以15.8战胜乌克兰选手莫科维奇，第一次收获残奥会金牌。 另外，在昨晚的东京水上运动中心，3面5星红旗再次同时升起。在女子100米仰泳 S11 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包揽了所有的奖牌，其中蔡丽文以1分13秒4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了金牌。来自河北的18岁小将王欣怡摘得银牌，李桂芝获得了铜牌。在稍早举行的女子150米个人混合泳 SM4 级当中的决赛当中，刘玉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队友周艳飞获得亚军。 此外，27号晚间举行的女子50米自由泳 S11 级决赛赛后，有选手提出申诉，表示因比赛中发生选手接触影响了成绩。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斯宾塞昨天表示，经过审查，决定这一项目的比赛于今晚重赛。斯宾塞说，比赛中位于第五道的中国选手李桂芝和第六道荷兰选手无意中发生接触，而患有视觉障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发生接触属常见情况。 根据刚刚的最新消息显示，这场重新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马佳以29秒2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再次夺冠。李桂芝以29秒72夺得了银牌，王欣怡以30秒24获得了第五。 昨天是乒乓球赛场的首个金牌日，冯攀峰和刘静分别以3-2和3-1战胜各自对手，获得男子3级和女子1-2级冠军。此前，这两位选手已经拿下北京、伦敦、里约残奥会同样项目的金牌。射箭项目同样在昨天迎来了第一个决赛日，在复合弓混合团体 W1 级比赛中，陈敏仪、张天心在决赛中战胜捷克队，为中国队射落东京残奥会射箭项目的第一金。此外，举重女子67公斤级比赛中，谭玉娇为举重队再添一金。 昨天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比赛当中，中国队上演了大逆转，以1分险胜卫冕冠军美国队，从而以4战4胜排名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8强。接下来中国队将与英国队展开较量，队员们将全力争胜，争取创造残奥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昨天中国队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在上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最终以42-41一分险胜对手，以4战全胜排名 B 组第一的成绩挺进8强。中国队教练组成员薛亮表示，球队半场以7-21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进攻手感和体能状况不佳。 跟美国队这比赛呢，在开局阶段呢，我们手感没有打开，然后再一个就是体能恢复上，比赛打得很晚嘛，所以是这个赛制对我们不太有利。 的确，赛程安排对中国队很不友好。前一天战胜西班牙的比赛结束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队员们途经38公里的车程回到奥运村已经是深夜。然而他们第二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6点钟出发，因为迎战美国队的比赛上午9点就要打响。这也难怪上半场队员们的表现不在状态。不过半场休息时，教练组的一番话却让姑娘们放下了思想包袱。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解放思想。教练组也跟这个队员说，反正这场球就是这个情况了，你们当练习来做就行了，也不用有什么思想顾虑。然后大家伙放的还真是挺开的， 卸下了心理负担，找回了进攻手感。中国轮椅女篮凭借着林穗玲、戴佳梦、张雪梅等人的出色发挥实现了逆转，一分险胜强大的对手，最终以全胜战绩从小组当中出现。 能逆转呢，也对于我们整个球队士气上，包括运动员自信心上，包括教练组的这个自信心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将是英国队，只要再胜一场，中国队就能创造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薛亮表示，中国队虽然在交战记录上处于下风，但会积极备战，全力争胜。 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上，共有14名北京运动员亮相赛场，他们将分别参加6个大项的比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在东京赛场上驰骋的北京健儿们。 本届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的251名运动员当中，有14名北京运动员，他们将分别参加6个大项的比赛，在残奥赛场展现双奥之城运动健儿的风采。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罗晓东介绍， 14名运动员参加的6个项目分别是乒乓球5人、轮椅网球2人、硬地滚球1人、射箭2人、轮椅篮球3人、盲人门球1人。 而这14名运动员在过往的国际大赛上也是屡创佳绩。 这14名运动员是我市精英中的精英，仅这14名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共取得154金、51银、25铜的优异成绩。乒乓球是我市传统项目，里约残奥会该项目共取得了3枚金牌。队伍中薛娟、毛晶典、赵小静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运动员。 其中运动员毛晶典是伦敦和里约2届残奥会乒乓球 TT8 级女子单打冠军， 本届东京残奥会，他将参加女单和女团两个项目的比赛。 这是我的第三届残奥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我目标当然是，因为我参加团体和单打两项嘛，希望两项都能拿到金牌。 谈到体育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毛景点说， 我觉得体育运动吧，都会给人带来一种不服输还有坚韧的性格，就这种性格在我的生活也好还是学习中也好，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昨天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天津运动员朱雪莹来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现场捐赠了自己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和领奖服，这是天津体育博物馆在新时期收获的重要藏品，而朱雪莹也成为了第一个捐赠东京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方艺新发回的报道。 奥运金牌是每一位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不过在朱雪莹看来，金牌背后的东西才更加珍贵。在得知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得主杨倩将自己的奥运领奖服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之后，朱雪莹也备受鼓舞，于是做出了向培养自己多年的天津市捐赠金牌和领奖服的决定。朱雪莹说，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学习这种精神，把自己的这个荣誉贡献给天津市，也是一种回馈。 赶在出征陕西全运会之前，朱雪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捐赠仪式现场，朱雪莹亲自捧起奥运金牌和领奖服，交到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馆长白国胜手中。朱雪莹也接过聘书，成为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形象大使。捐赠奥运金牌对于运动员而言肯定会有太多的不舍，毕竟这枚金牌饱含了太多的泪水和汗水，况且这也是朱雪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意义不言而喻。不过朱雪莹认为，将奥运金牌放在博物馆里展示要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它毕竟是一个收藏品，更重要的不是这一块金牌本身，是这么多年的付出，运动员背后的这个努力和取得的这种荣誉，放到这个体育博物馆展示，可以传承这种奥林匹克精神。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总统拜登28号说，美方评估认为，未来24小时到36小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恐怖袭击。 拜登当天在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阿富汗局势后发表声明说，喀布尔局势仍然非常危险，喀布尔机场存在很高的恐袭威胁。他已要求美国军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优先实现部队防护，确保其拥有所有权限、资源和计划保护现场美军。 连日来，美国和其盟友在喀布尔机场展开大规模人员撤离行动。美国白宫28号上午说，从8月14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1万人撤出。根据美方的计划，其撤离行动将于8月31号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28号说，美军已经开始最后阶段的撤出。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利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安全状况无法达标，法国不得不于27号晚结束其空中撤离行动。法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人员已撤至阿联酋阿布扎比，并将从那里返回法国。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方声明说，美军的快速撤退导致当地安全状况出现问题，并表示法方将采取其他方式为尚未撤出的阿富汗人提供帮助。塔利班方面表示，凡是持有法定文件的阿富汗人都可以离开阿富汗。在喀布尔机场民用设施部分开放后，塔利班将为阿富汗人提供适当的旅行方便。 英国天空新闻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人士报道称，阿富汗当地时间28号，最后一班从阿富汗返英的专用撤离航班离开喀布尔。英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本周末其他航班将把剩余英军士兵以及少量阿富汗撤离人员带回英国。英国驻阿富汗大使劳里·布里斯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显示，英国已从阿富汗撤离近15000人。27号，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曾表示，大约800到1100名为英军工作过的阿富汗人无法撤离。华莱士说，英国只负责将已经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内的相关人员带走。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7号表示，美方从本月14号以来已经从阿富汗撤离约10.5万人，其中包括约5100名美国公民。目前，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宣布结束从阿富汗的撤离行动，英国的撤离行动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阿富汗局势出现重大转变后，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给欧洲提出新挑战。 作为欧洲门户之一，希腊的边境或面临较大压力。希腊移民和庇护部部长米塔拉西27号在议会提及阿富汗最近事态发展时表示，希腊不会像2015年到2019年那样成为非正常移民流入欧洲的门户。此外，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近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两人同意应向距离阿富汗较近的国家提供支持。 27号晚间，24名阿富汗难民乘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军用机场。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说，对于那些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葡萄牙军人的阿富汗人，葡萄牙有义务在他们面临困境时伸出援助之手。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导致包括13名美军在内的近200人死亡后，美国2名共和党议员于27号发表声明，要求弹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马里兰州众议员哈里斯在声明中说，阿富汗已经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悲剧本可以避免，这完全取决于现任政府，尤其是国务卿。真正负责撤离行动的是国务院，而不是五角大楼。 哈里斯还表示，美国务院在撤离行动当中甚至不清楚美国的公民都在哪里，他们没有制定疏散所有人的计划，在撤离美国公民之前，国务院就提前安排军队撤离了。哈里斯认为，作为国务卿，布林肯对此应该负第一责任。 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诺曼则表示，对比美政府提出的撤军开始及截止日期与事态发展时间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美国务院提出了有缺陷的建议，布林肯失败了，他应该辞职。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疫情持续反弹，上周美国42个州的新冠死亡人数有所增加，部分州的新冠死亡人数甚至激增50%，导致美国社会对进入秋季的疫情状态越来越担忧。随着开学季到来，部分学校的防疫态度的轻率，校园爆发疫情的消息陆续传来，促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叫停线下授课，引起了官员的批评。而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显示，仅在约一周的时间内，美国就报告了有超过18万名儿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联邦卫生当局正在讨论缩短新冠疫苗加强剂的间隔时间，对比此前提出的8个月时间缩短。他透露，已和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讨论过此问题，美国追加施打疫苗计划非常有可能。 有关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通报出现疑似副作用的案例，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28号公布的最新分析结果显示，截至8月8号为止，日本全境1002例接种疫苗后死亡的病例，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例死亡病例被认为跟接种疫苗存在因果关系。 从疫苗种类来看，接种辉瑞和 BNT 疫苗每100万人中出现19.6例死亡病例，接种莫德纳每100万人中出现1.2例死亡病例。接种疫苗后疑似出现心肌炎或心膜炎的案例，辉瑞疫苗有55例，相当于每100万人中有1.1人；莫德纳疫苗有13例，相当于每100万人中有1.4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日本福岛1号核电站运营商东电公司宣布，拟建水下隧道，将受损的核电站现场积聚的低放射性水经初步处理之后排入大海。核能管理部门应批准新规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将访问日本，讨论安全监控的问题。 根据新规划，将通过水下隧道向海里放水，距岸边约1公里。福岛一号钢管中已经积累了125万吨核处理水，为冷却被毁反应堆当中的熔融燃料，将雨水和地下水与污染放射性核元素混合，经过加工处理，把大多数放射性材料分离出来，但仍有遗留。 目前新规划需要通过日本核能监管部门的批准，此外还需要得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渔业协会的钻探许可。对此反对声音不断，已经有30家社会组织、全日本渔业合作联合会、福岛县、宫城县和茨城县的渔民协会反对放水。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孟加拉国婆罗门巴里亚县拜佐恩纳加地区一艘载有100多名乘客的渡轮在当地时间28号晚间遭货船撞击后导致沉没，目前已知至少21人死亡，约50人失踪。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 目前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正在北京举行，戏剧节以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为主题，设置了剧目展演、主题论坛和戏剧茶馆三大板块，将上演20多部国内外的戏剧佳作。 老舍戏剧节创办于2017年，今年的戏剧节首次设立了天津分会场，也首次引入沉浸式戏剧的新形式。在戏剧展演板块，活动《辨人行》、《两京十五日》、闭幕大戏《狂人日记》等精彩剧目将悉数上演。此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糊涂戏班、北京人艺的李白以及北京曲剧茶馆、卢剧三笑口、音乐剧水曜日等剧目也将相继上演。 天津分会场将会上演大型沉浸式实景推理剧《北洋歇洛克》，让观众在天津充满民国风情的范竹斋旧居当中感受民国的时代氛围，深入剧情展开一场沉浸戏剧的冒险。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戏剧节还引入了来自7所高校的7部戏剧作品，包括中央戏剧学院的《浮士德》的悲剧、北京师范大学的《家》、中国戏曲学院的《翠塔婆小丁》等。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将贯穿整个秋季，持续到10月底结束。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复排版歌剧《江姐》目前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并将持续到8月30号。复排版歌剧《江姐》由中国歌剧舞剧团舞剧院院长陶成担任艺术总监，王小英担任总导演，女高音歌唱家伊宏远担任主演。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由严肃编剧、杨明、江春阳、金沙作曲，1964年9月首演，轰动全国。复排版将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更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加强民族器乐与交响乐的相互融合统一。在舞台呈现方面，以经典作品当代表达理念融入先进的舞台技术手段。剧目重排的过程中，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将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邀请大学生观看演出排练，开展主创主演与青年学生分享会，赴重庆采风，举办歌剧《江姐》排演体验课等。 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小玩家剧团出品的《动画王国家庭音乐会》将于10月2号在天津市中华剧院上演。本次音乐会将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经典国产动画及音乐为基础，用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和现场乐队相结合的形式，全新演绎《雪孩子》《大耳朵图图》《舒克和贝塔》《黑猫警长》《葫芦兄弟》《邋遢大王奇遇记》等经典动画的主题曲，并在演出当中巧妙地融入戏剧表演、节奏互动、大屏动画等环节，打造沉浸感。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将主办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主题为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此次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由国际组织主办的高峰论坛，通过全球旅游业界的交流与分享，为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发挥国际组织的纽带和平台作用。 会议的主要活动包括特别论坛、全球视角、研究成果发布、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等7部分，并通过线上直播平台面向全球，特别是联合会78个国家和地区、150多个城市的200多家会员单位开放。 本周末天气晴好，秋风送爽，天津海河游船迎来客流小高峰。作为天津旅游名片和重要服务窗口，海河游船今年特意打造了一条红色主题游船。游船上别具匠心的《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持续火爆。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回的报道。 海河游船与周邓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合作，将一条画舫游船改建为流动展馆，共同推出了《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展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百业巨星、改革开放、现代化天津4个部分。在行船过程中，这座流动展馆上的各类史料照片、珍贵展品与海河两岸的景物红色遗迹遥相呼应。海河游船市场部经理何秋雨说， 当游船行驶到金汤桥的位置的时候呢，正好这一块展板就是展示人民解放军在金汤桥上胜利会师的盛况，也是将历史和现在呢相结合，这样也能加深对这段历史的印象。 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从今年5月下旬开展以来，目前已累计接待近5000人次，其中已经有100多个基层党组织集体前来参观学习。 此外，海河游船还深挖沿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在各经营码头和各条游船上添加党史内容和红色元素，将码头游船建设成红色宣传阵地。海河游船市场部经理杨光表示， 我们将继续深耕天津市的水网资源和周邓纪念馆以及天津觉悟社还有平津战役纪念馆进行深度的合作，定期来举办不同主题的这种红色展，也会将展馆的专业讲解员请到船上来为大家进行更加专业的讲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出更多更优质的红色教育的线路出来。 近年来，河北沧州东光县在运河沿线打造了特色生态文化旅游带，并在保护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发回的报道。 走进刚刚投入试运行的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游客正在认真观察着谢家坝实景展示图。连镇党委副书记王小丽告诉记者，馆内分为世界奇迹、纪运护槽、南运雄风、京杭宝藏四部分，通过实物、文字、图片、模型等形式来展示大运河的水工智慧。 谢家坝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点之一，为研究夯土结构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谢家坝博物馆有一段模仿了夯土结构的墙面，与谢家坝的夯土结构相呼应。 大运河东光段自南向北总长 36.98 公里，拥有雕花陶球泥塑工艺、大运河吹歌、关州锣鼓等5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光县成立了东光县大运河文化产业研究院，起草完成了东光县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东光县文体广新局副局长刘德生， 我们实施的运河沿线生态廊道修复工程，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辖区内运河东岸3公里占地近10万余亩的生态林带，呈现了四季建绿、三季建化的特色运河景观带，还吸引了白鹭、大马尖等珍稀鸟类落户大运河。 保护恢复的同时，东光县还扶持一批以雕花陶球、大运河陶博物馆、红泥雕塑、关州陶泥房、古兵器复原、东吴文创园为代表的文创产业基地，开发以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文化活态产品，重点推进连窝水艺古镇、养生园三 A 级景区创建和堤顶路全线贯通工程、谢家坝滨河生态森林公园等一系列重点项目。东光县文体广新局副局长刘德生， 免费开通魅力东光一日游专线，打造集运河文化、康养休闲为一体的24个精彩纷呈的精品项目，聚集起运河岸边的高人气。 关注更多3D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